了一酒醉，醉把佳人成双对，另一人是个奸贼，我只求他日能双飞。将女母其父其嬉戏，母子竹林之间何以无情感，情愿借一把军曲说何言，我之前笑驱动母其神有懵懂，无知情光马往只过太阴上，弃江山我望天下，斩断青丝我剑断，千古留名传佳话，恋名征战一般大，一生征战何人陪，谁是谁跟谁相随，人来一生为了谁，能爱几回恨几回，百谋五斗苍天，夺得皇位已成仙，豪杰万丈平地间，续写历练历翁篇，红尘日我一盏灯，九经沙场人心问，当年扬名有力万，我这一战无遗憾，相思我愁作长，眼中我泪脸庞，我迎你去一头飞小龙马把绵羊，一语我平凡是此生我多大志，为了家人回眸一笑立下这毒誓，百花我出芬芳，回首我去流伤，回王沧海一举又杀，感触梨花香，将军中将人在外，我归来之日谁还在，兄弟把酒论豪